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院叔从没见过说话这么刻薄的人，任安乐出了事，他也是一时情急，现在想明白也安静了下来。 我家小姐真不会有事儿。 青城老祖离开了化元山，吴延松肯定也会跟着逃走。你先把各派掌门送下山，吩咐张云赵琴协助郑统领清点阵亡将士，将萧启营驻扎在山下，随时候命。然后派人秘密送信回京，一定要将密信交到陛下手里。就说殿下和任将军跌入悬崖，生死未知，请圣命裁决。 院书掰着指头一件件记下，听完后着实一愣，这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人怎么会对东宫如此熟悉。他睁大眼仔细瞧了瞧归西，忽然一咋呼： 你是简宋统领？ 半年前的简宋每日穿着盔甲老实敦厚，哪像现在这样身着布衣冷清傲气十足的武林人士，再说功夫气质也相隔甚远，是以他一时没认出来。 你不是掉下苍山怎么诈尸了？ 院书曾听任安乐说过，简宋乃穆王细作，受了太子一剑，死在了苍山。归西着实被这个一惊一乍的姑娘闹得头晕，摆了摆手，收剑。 谁说掉下悬崖就必死无疑？我被人救了，如今来还恩。 我知道了，是我师父救了你。 你师父？ 你刚才不是使了万象剑法吗？那是我师父压箱底的绝技。 帝前辈的徒弟不是任将军。 归西惊得不浅，被帝圣天收留教导半年，他已经知道任安乐才是帝家小姐，却没想到帝圣天的弟子居然不是帝家后人，而是面前的这个丫头。 小姐在武学意图上的天分没我高，所以我就拜师了。小姐学的是泰山净玄大师的无为心法。 院书耸耸肩，丢下归西，转身朝山下走去。 你不担心你家小姐了？ 连你掉下山崖都能活过来，我家小姐肯定没事儿。简宋，你先下去，等我把山下的事安顿好了，再去找小姐和殿下。 丫头，我叫归西。 院书摆摆手，示意听到了。归西朝悬崖下看了一眼，眉头皱起。 化元山三面皆是万丈悬崖，瘴气密布，寻常将士根本下去不了。凭我和院书两个人，一时半会儿可能还真寻不到。任安乐还好，只是轻伤。但是太子，先受了青城老祖一掌，又中了一箭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。 他是真没想到，这两人能做到这个份儿上。寒夜不惜以身挡剑，任安乐连一丝犹疑也没有，就跟着寒夜直接跳了下去。 灭门之仇啊。 归西叹息一声，有些感慨，从崖上跃下找人去了。两日后，风尘仆仆的青城老祖看着隐约可见的京城城门，总算舒了口气。他身后跟着的吴延松面容疲惫，很是仓皇。行过这片树林就是京城，见青城老祖难得有个好脸色，吴延松小声问： 爹，你如此着急赶赴京城，难道是静轩下山了？ 那个老秃驴向来满嘴仁义道德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我担心的是另外一个人。 爹，您现在位列宗师，还有谁能取您性命？ 见城门已经遥遥可见，青城老祖松了心神。 帝圣天入世了。 帝圣天？那个辅佐太祖建立大金朝的煞神帝圣天居然还活着？ 青城老祖提起这个名字也沉默下来。静玄是出家人，天性豁达慈悲，不会赶尽杀绝。可是帝圣天不同，他若愿意，青城派百年山门一息间便会荡然无存，无论老幼。 恐怕数百年岁月，云下之上也难得出这么个人物。十八岁位列宗师，笑傲江湖，十年时间磨练出锐不可当的帝家铁骑，二十八岁与韩子安建立大靖王朝。二十年前的锦绣江山虽是韩子安称帝，可无冕之王帝圣天当之无愧。只可惜他遇见了韩子安，若非如此，恐怕大靖江山如今早已是帝室把持。倾城老祖一直以为韩家十年前敢如此对付帝家，定是帝圣天已死，却没想到帝圣天竟然还活着。 爹， 倾城老祖心神一凛，猛地抬眼朝前方看去，握着缰绳的手抖了一下。林子里飞鸟绝迹，方圆百米突然寂静无声。不远处的凉亭内，一人着着墨黑长袍，发丝如雪，悄然负手而立。即便只是个背影，倾城老祖也绝不会认不出此人。 帝圣天， 身下的马躁动地退后了几步，倾城老祖从马上跃下，行了几步，和凉亭保持数米距离。此时帝圣天回转头，眉眼淡漠。倾城老祖一怔，帝圣天隐迹十几载，容貌竟和当初没什么变化，想必一身功法早已进入大宗师境界，一时不由心下胆寒。 想不到云下之上又多了一位宗师，老祖瞒得真好，天下间知情者恐怕寥寥无几。 不过是妖天之性，远比不得帝家主。数年不见，帝家主可还安好？ 不好。 倾城老祖被噎了一下，他本就是随口一问，哪知帝圣天竟连场面话都懒得应付。他一边打手势让一旁傻愣着的吴延松伺机逃走，一边打着哈哈道： 谁这么不开眼，敢惹得帝家主生气？ 你要杀我帝家的人，我怎么会心情好？ 难道他已经知道韩野和任安乐都掉进了万丈悬崖？老夫不知那任安乐是帝家好人，才会出手莽撞了些。但帝小姐受伤不重，断不会危及性命。 无需多说，你知道我的规矩。 倾城老祖神色一变，帝圣天二十年前执掌半壁江山，手段铁血，凡冒犯帝家者从不心慈手软。 你如此匆忙赶赴京城，想必是为了入皇城去见韩仲远。 见被帝圣天猜了个十成十，倾城老祖一张脸皮都懒得再要，拱手说道： 只要帝家主不计较此次化元山之事，老夫愿回青城山，十年之内不再踏出山门半步。 爹！ 吴延松着急地喊道。倾城老祖此举等于是将倾城派在武林中的势力全盘放弃，十年之内倾城派将再难占得一席之位。 闭嘴！ 倾城老祖，当年竞选新词，我才没有在麓山取你性命，况且你的承诺连三岁稚童都不如，今日留你不得。 帝圣天，帝家十年前被韩仲远灭了门，你怎么不去找他寻仇？ 你急什么？韩家欠的自然要还。 声音落定，帝圣天自亭中走出，缓缓朝林中空地而来。 严嵩，走！ 倾城老祖骤然起身，手中凝聚已久的火红掌劲完全爆发，挡在帝圣天面前。帝圣天挑眉看了一眼慌不择路朝树林右边逃窜的吴延松，手一挥，强大的气势瞬间将整座树林笼罩起来，百米内的树叶皆从枝上脱落，化成无数利刃朝吴延松而去。啊！ 帝圣天！ 倾城老祖眼睛变得血红，掌心的火焰突然升得丈高，灼热的气息似要将树林点燃，夹着漫天怒火朝帝圣天袭去。瞬间帝圣天所在的地方被这片火海给吞没。 皇城御花园，假山上的石亭里，赵福正在躬身禀告：“ 陛下，忠义侯的案子已经审完了，证据确凿。现在，京城里因此案民心沸腾，黄大人刚才将卷宗送进了上书房，只等陛下降旨了。”“ 你去告诉黄埔，朕明日自会降旨，给西北的将士和百姓一个说法。” 嘉宁帝话音刚落，自远处而来的毁天灭地的煞气让他和赵福同时一怔，两人惊愕抬手，轰天的响声隐隐从京城外百米处传来。 啊！什么人敢在京城四野放肆？这些武林蛮人如今越发无法无天了。来人，派御林军出城探查。 陛下，不可。陛下，城外交战的是宗师，恐怕其中还有一位是大宗师。 赵福本是太祖亲自为韩仲元选的护卫，这些年嘉宁帝把搜罗到的奇珍药草全部用在了他身上。三年前赵福踏入宗师之列，他的话应该不会出错。嘉宁帝握着棋子的手不觉一顿，云下之上，世人皆知泰山国寺的净玄大师早已真入大宗师之境，至今尚未听说第二人能有此造化。但两人下意识都觉着，城外那人恐怕不是净玄。 赵福，你去瞧瞧。 陛下，京城外突然出现两位宗师，定不寻常。奴才还是护在陛下身边。 无妨。如果真的是他，朕的命还保得住。朕要你亲自去看看。 啊，是。 赵福明白嘉宁帝话里的意思，点头，身形一动，消失在石亭里。嘉宁帝沉默半晌，抬步朝石亭下走去。这一路，他行得极慢，浩大肃穆的皇城映在他眼底，渐渐变得恍惚而遥远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